这个气血啊也特别充盈的感觉，面色，这都能看得出来。 是啊， 声音也特别洪亮啊，比我声音还大。嗯， 对呀，你今年才30多岁呀， 对， 是吧？那我这比你多一倍还多呢。 就是，我看你这做这么长时间背哈， 啊，不累。 我这个腿有时候还要动一动的。 我没有难受的感觉。 就是。 哎，你看我就这么讲哈，这一讲这一天讲5-6个小时吧。就不像说的，哎呀，那疲劳的，那累的就不行了。 就是， 不是， 这能够反映出来。这不是你自己说的。 对呀，我这是坐着讲。 啊， 你知道我到那现场，我都从来都是站着讲啊。那一站就一上午啊，那一站就3-4个小时啊。 哎呦， 很多听众啊，关心我。 哦，那毕竟年近七旬了哈。 啊，每次我讲课的时候，那总有人把你凳子上来，哎，就他不坐了。哎，他给我送上来，一定让我坐呢。你看每次我都不坐， 怕你累啊。 哎，就怕我累。他都知道，多数人都知道我多大年纪啊。他说，那你坐那讲不是一样的吗？我就不愿意坐了，我就一直站着讲。 通过和你做节目，从连续这么多天，我能够切身感受到， 是吧？你看脸色是不是？ 脸色晦暗啊， 晦暗， 长得痤疮， 哎， 起痘痘， 那个发黑啊，发紫啊，是不是啊？灰暗呐，什么那个老年斑呢？ 对， 就是那个老年斑哈。我是50多岁，就是手脸全长老年斑， 现在没了。 以前吧，就自己长老年斑不知道。有一天吧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去照过一次镜子，我突然发现脸上全是老年斑，而且色还很深。哎，没老啊，他怎么长老年斑了呢？手上一看全是，这个才发现，哎呀，我老了。当时那个心情啊，就特别不好。就突然发现的。 对，这衰老的标志出来了哈。 那如果吧，要老观察自己啊，哟，这有个暗点儿，这是不是老年斑呢？他就没有那种应激反应，他就一点点失应了。 哦， 哎，就长多少，他也能承受了。 哦， 突然发现，你看这就心里就受不了了，就不行了。哎，你看， 这你是搞这个养生保健这方面的哈？ 对啊。 嗯， 你看后来这么多年哈，这手上这个老年斑，你现在看的这个点儿啊，都是原来这个，这是个大的哈，不是这个色儿，是黑色的 啊。 现在这个色儿吧，就剩这么点了， 退化了。 原来都是这么大，手上这些点儿都是这么大块儿。你看那手一看，你多难看。 对，你这年近70岁的人，如果没有的话，简直就是有点令人难以理解了，异常了啊。 对啊， 嗯， 手上，哎，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不下去。 嗯， 可能是给我留做证明，哎，说我确实长过老年斑。哎，脸上还有一块儿，哎，就这块儿，都下去了，我就不知道，就他为什么不下，是不是也为了给我做证明？ 这个， 哎， 毕竟啊，这个年龄在这儿呢，哈。 哎， 这是人体呀、啊，你无论吃什么灵丹妙药，衰老这是不可避免的。但是我们呢，能够缓解、延缓哈、啊。 对， 哎 哎，啊，这么多年，我自己的感受， 可能就没有这个体力和精力，长时间的我们一起做这个节目了啊。 嗯， 恐怕就心有余力不足了。 哎，你看我在各个城市讲课，上午讲一上午，啊，讲完了吃口饭，下午开着车。就换另一个城市， 哎呦， 哎，跑一下午， 奔波， 哎，完了睡一觉，第二天又讲一上午， 哎呦， 讲一上午，中午吃口饭，下午又走了，有时候这一讲啊，就讲这个10几个城市，20几个城市， 这怎么连天的？ 就天天这么讲，天天这么讲， 哎呦， 跟那个年轻人呢， 那 工作人员呢，那都是年轻人呢。都赖了， 不要说讲了，就听都受不了，可能是。 对呀、啊，就一到晚上了，哎，个个说累。太难受了， 就是呢，奔波。 哎，可是我是讲一上午，我下午我坐一下午车，我一点疲劳感觉没有，没有个累的感觉。 就是啊， 哎，那你说 这足以说明问题了。 哎，就是这个， 这打铁还得自身的身板硬啊。 哎，对， 家伙， 有的人吧，吸烟呐、啊、都知道不好，就是戒不了。 对， 他一戒，他有烟瘾呐、啊，他一戒，他说难受，我说那有啥难受的？他说说不清楚。是也不是疼，也不是痒，他说不清楚，反正就是还想抽那种瘾，就像那吸大烟，就那种毒瘾吧， 也是一种形式上的这个毒瘾哈。 只不过呢，这个烟瘾它没有大烟那个瘾那么厉害，但是它还是有瘾。 对， 哎，为什么说明知道吸毒不好，那怎么还吸呢？那有瘾。为什么说抽烟明知抽烟不好，那怎么还抽呢？戒不了。 很多东西都有瘾、啊、 有瘾 酒瘾还有药瘾， 哎对、嗯、喝酒也是啊， 对 啊，一成癖、嗯、我有好几个朋友就成癖了， 无精打采、 发抖， 没有精神头， 全身发抖， 哎呦那严重的、啊、哎 那挺不住，嗯，那我一个朋友就是、那个时候我搞的养殖业嘛，我不会喝酒、反正只要让他碰着不喝就不行、啊非得弄他家里去喝， 哦 哎最后他就喝成酒癖了，不喝酒啊，全身发抖啊。这个后来我这个创业，他有一次他说你缺资金不？我说那当然缺资金了。 哦， 他说缺资金在长春。 哦，银行的。 他说我能帮你贷了款。 哦， 我说那挺好啊。你看我就告开车把他接来，我俩就我们就去长春。道口那块儿说火车来了，就在那等火车那功夫，他说我上那个小卖部去买盒烟，那去吧。干等也不回来，干等也不回，火车都过去了他还不回来，这还不回来呢，我说司机，我说你去看看他干啥呢，结果一看在那喝酒， 哎呦等火车 等火车的时候 啊， 他买二两酒在那喝的， 这还是说你们开车， 嗯我们开车 等这个火车到过火车、 等过火车那他就喝二两， 哎呦 完了到中午吧， 这可真是好， 你看他说咱企业困难呢、咱别喝酒，咱们也别要好菜，咱就一菜一汤，完咱吃点饭就行呗。 哦， 结果到中午呢，他点， 哦， 点一菜一汤，完了他又点个凉菜，完了他说大哥，自己喝一口，我自己喝一口，我说那你就喝一口呗，喝完了，喝完了就不是他了，老便不知道上厕所， 哎呦， 搁那个饭店出去，就在那门口那蹲那大道就把那裤子脱下撒尿， 哎呦， 撒完了吧，这裤子全脱下来，也不知道提。就走，完了就半个大跟头， 喝多了， 你看，他就把他喝的失态到那种程度， 就是， 你说那来回过的人多多，你说他就出了个原相，然后吧，告诉我，找他同学贷款，我一瞅这样还贷款， 就是， 谁敢给你贷呀？ 就是， 我说我不贷了，说干啥不贷？这老远来的，我说我不贷了，我一瞅他那样，什么关系不能给他贷款呢？ 就是。 做什么回吉林？ 给你带，明明能带，看他也不能带了。 一看他也不太能带， 就是、 他就说啥不回来， 这不准成。 我说不回来，你自己去吧。我说我可不去了。 哦， 你看，就是这个喝酒成癖，抽烟有瘾，你看喝酒有瘾，那个有很多人想戒烟呐、他就戒不了，但是我在北京这个期间，咱有很多客户，有很多朋友，这个还伤害别人，还伤害自己。谁都明白这个， 这才叫损人不利己。 哎，但是就是戒不了。一戒就犯瘾，一犯烟瘾就挺不住。哎，想方设法呢，哎，鼓捣鼓捣还得抽。一到礼拜六、礼拜天呢，工人休息，休息吧，在城里的人呢，老想上农村去。 哦， 都希望到农村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， 亲近自然哈。 哎，亲近自然，挖点野菜。 就是啊。 那一到农村，那心情特别好。 啊。 哎，现在出了一个怪现象。那个现在有一个普遍的这个事情，就对小孩儿，就吃的小食品，小食品里边呢， 有的真的啊，一点都不干净，里面添些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，包括有些定型包装的这些食品，里面也避免不了啊。 现在这不断爆出这样的丑闻呢， 就是， 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个，隔一段时间一个，台湾那食品还有问题， 这是，这是这个一个知名的一个方便面的品牌。 对呀、 爆出使用这个地沟油， 地沟油、完了这个白酒，加塑化剂， 塑化剂， 把那白酒啊就变得粘稠， 就是、 一看这老酒，实际呢搁化学物质了， 就是 你说现在这人为了钱，这不是什么缺的事都能干。你知道哪个酒它没搁塑化剂呀、哪个酒没兑酒精啊？哪个酒用的是那个乙醇呢？不是用的工业酒精呢？你上哪去分别去？ 有这么个笑话哈，就说喝这个酒觉得没味儿，就问老板是不是这个水兑多了？老板说是酒兑少了哈，不是水多了。 你看，就现在吧，要让你吃啥都心没底，喝啥心都没底。 真是， 我碰到一个朋友哈，他那孩子就是饮料。 哎呦，一提到这个饮料啊，这里边这问题更严重啊。 这孩子从小不喝水，就觉得家有钱。 就是， 哎，就喝好的，喝饮料。 这有些饮料完全是化学添加剂呀、它能调出各种各样的味道啊。